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应该注意的地方。我们首先复习一下第十四章，在第十四章主要有三个题目。第一个就是一到十二节，施洗约翰如何很羞耻地被杀，希律王如何杀他在监狱里面。然后第二个就是十三到二十一节，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给5000个 男生，还有这个不包括妇女跟孩子吃饱。然后第三段就是22到36节，耶稣叫门徒上船，然后他自己去山上祷告。然后门徒在加利利湖在船上的时候就遇到风浪，很辛苦。耶稣就下来就帮助他们在水面上行走，然后叫彼得，彼得想要也跟耶稣一起在水面上行走，然后耶稣叫他来，彼得开始来，后来就开始害怕起来，然后耶稣就对他说，你为什么信心这么小？他在第31节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我特别指出这个小信，因为等一下在第十五章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信心非常坚强的一个人，然后耶稣就救了彼得，他们就上船，然后到了加利利湖另外一边。所以第十五章我们就开始耶稣在加利利湖另外一边，然后这些法利赛人宗教领导人来看他。那这个第十五章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是一到二十节，我们要看整段，因为都是连接在一起。然后接下第二段就是21到28，然后第三段我要就整个剩下的29到39一起看。所以我们先看第一到二十一到二十节，我先来念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上帝的诫命呢？上帝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上帝的诫命。假冒伪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当时门徒近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反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好，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跟门徒在加利利，就是在北部那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从南边的耶路撒冷来，所以他们就是特地来到加利利，为了找耶稣的麻烦。那他们就问耶稣这句话：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或者可以说传统，因为他们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那旧约的确提到祭司利未人在这个会幕或者圣殿的时候要特别洗手，但是对百姓没有任何的这个诫命要怎么样洗手。 但是这些宗教领导人他们就很喜欢就把上帝的律法弄得更细，其实主要是为了就是让百姓知道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才讨上帝的喜悦。其实他们也就是把上帝的律法弄成一个可以或者有办法遵守的。那这个上帝的律法主要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上帝。那我们如果诚实，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做不到。但是法利赛人认为说，哦，你可以遵守，所以他们就弄得很细，让你知道很清楚，好，我如果做这个就勾勾勾勾，好，我就 OK 了。那当然这样不 OK 了，他们就是注重这个外表的行为，但是他们的内心很有问题，他们的态度，他们的骄傲是很有问题。所以耶稣特别等一下就提到这个他们内心的问题。所以当他们问耶稣这句话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之后会回答，但是他马上要责备他们，因为他们用他们的传统就代替上帝的诫命。所以耶稣就提出这个例子就说，如果所以上帝的律法说你们要孝敬父母父母年纪老的时候要照顾他们甚至如果你咒骂你父母应该被治死了，这个就是在旧约 的地方。那但是这些宗教领导人他们有自己的传统，说如果你本来要给父母钱照顾他们，但是你如果说我要把这个钱奉献给教会或者圣殿，那就可以这么做。所以当你应该给父母的时候说，哦，不好意思，我已经给教会了，已经给圣殿了。但是这个是明显是违背上帝的诫命，并且没有这个这是他们的传统而已，不是上帝叫他们所做的。所以耶稣就说，你们就是这么做，你们的传统，你们的遗传就是代替上帝的诫命，很有问题。那或许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教导，你们的传道人或者你如果是传道人一定要就是讲圣经的话，不要加你自己，也就是发挥你自己的想法，你要很小心。那你如果是听你的牧师传道人，你也要你自己也要熟悉圣经，了解上帝的道是什么，然后你所听到的从传道人你要就是确定他所讲的就是上帝的道，不是他自己就是想出来的，或者教会的传统，或者教会的文化，或者任何其他的，其实是很容易没有根据上帝的道所以传道人要很小心，然后弟兄姐妹们要注意听，他们自己也需要熟悉上帝的道。好，所以他们的问题是这样子，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也会看到的问题然后耶稣就继续讲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然后提出以赛亚的话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其实他之后说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其实这个是耶稣已经讲了，他们用他们的传统来代替上帝的道。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第八节，这百姓用嘴唇教导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所以其实他们人的传统就是很多外表 的那个行为，包括你所说的话，你如果说这个，你如果做这个就 OK 了。但是问题是说他们的心是远离上帝，他们的心是有问题的，他们的态度是有问题，他们是骄傲的。法利赛人是这样子，他们的教导为什么是问题呢？因为他们的教导也是注重在这些外表上的行为而已，他们完全忽略他们心，他们跟上帝真正的关系是建立在你的心里面是怎么样。好，所以耶稣现在就要继续讲这个外表的行为跟心的情况从第十节开始，现在耶稣要众人都听到他要讲的话关于这个。所以他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所以你如果没有洗手然后你的食物可能就是所谓的不洁净。但是耶稣说入口的不能这样子，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 那他讲这句话，门徒就发现，哎，法利赛人不舒服或者不服，其实原文可以说是被冒犯，或者跌倒，因为耶稣的话，他们跌倒，他们就是很不高兴，也是被冒犯，所以门徒说，你们知道他们这样子吗？但是耶稣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哇，这个是非常严肃的话，非常对法利赛人来说非常可怕的话。耶稣的意思是说，这些法利赛人宗教领导人，他们不是天父所栽种的。那如果不是天父所栽种的，主要是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的意思应该就是撒旦所栽种的，他们的父是撒旦。耶稣曾经说这句话，这个是很可怕。法利赛人宗教领导人应该是以色列人 的标准，他们的模范，他们是教导上帝的道，但是耶稣说他们不是父所栽种的。哇，这个是很严肃很可怕的律法，就是定法利赛人的罪。所以耶稣说他们不仅是好的领导人，他们根本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不是父上帝所栽种的。虽然他们血统上是，但是他们完全已经离开了上帝的国。然后耶稣就继续说，十四节，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路的，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哇，所以就让他们走，不要管他们，他们根本不在上帝的国里面，是很可怕的。那继续第十五节，彼得他不太了解耶稣讲的那句话，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那耶稣觉得可以说有点失望，有点烦，就是他当然没有犯罪，但是耶稣就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你们应该了解，连这样的简单的比喻你们不了解。所以他就解释，其不知凡入口的，就是你没有洗手所吃的东西，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所以这个根本不会影响你的身体或者你的灵魂，主要是你的灵魂。所以第十七节其不知凡入口的对不起，第十八节，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所以主要的问题是在你的心里面。那圣经讲的非常清楚，人的心是怎么样，是很黑暗的，是很邪恶的。因为我们的心是这样子，出来也会是污秽的，也就是出来这些这个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就是这些罪，我们所说的错的话也是从里面发出来的。其实这个也就是法利赛人的问题，他们的根、他们的心是没有父所栽种的，不是上帝所栽种的树，所以他们结的果子也就不行了。那这也是耶稣之前在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所说的马太福音七章十八节，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意思是说他们是坏树，不是父所栽种的，所以他们所教导的一定是有问题那我们人每一个人生出来都是坏树，我们的心是邪恶。圣经常常提到这样子，我现在就提出一些例子。第一个就是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这个心是坏到根本没有办法治疗就是坏到这个地步，并且我们人没有办法，谁能识透，我们就不能了解 按本性我们不会晓得我们的心是这么邪恶，但是上帝说就是这么邪恶，我们的心是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地方可以看，就是以西结书36章，我要念36章25到27节。我必用耶和华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就是石头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这边耶和华说，你们本来有一个石心，一个死的心，没有生命的心，但是我要给你，赐给你一个肉的心，一个有生命的心，也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本来没有办法处理我们的实心，我们没有生命。圣经很多地方说你们本来是死的，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这我们的问题。所以可以说我们的心是这样子的情，我们心是这么邪恶，那怎么办？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一个石头当做我们的心，但是上帝可以，并且圣灵借着圣灵就用上帝的道，也就重生我们，赐给我们一个肉心。这个是上帝，只有上帝能够做的事情，只有上帝可以把我们，另外一个比喻就是从撒旦一棵树，这个撒旦这棵树的枝子，把我们接枝到基督葡萄树里面，是上帝做，我们这个枝子没有办法做，但是上帝可以做，我们本来就是邪恶到那个地步。好，另外我想就提出关于这个我们的问题，然后上帝怎么解决我们的问题，就是在马太福音十一章，我们之前看过的，在这时候，就是马太福音11章25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像婴孩，我们都不能做啊，我们以为我们都懂了，我们是聪明通达，像法利赛人，他们以为他们是聪明通达，但是啊，他们其实他们的心是很邪恶，然后他们就领受不到上帝的福音，因为他们觉得不需要。但是这些婴孩，上帝反而显示给他们啊，也就是重生他们。他们是没有办法的，他们了解只要依靠其他的人，所以我们的情况本来是这样子，但是上帝可以创造一个新的心，也可以向婴孩显示，也是婴孩相信他。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我们的问题，那是耶稣上帝如何拯救我们，是在约翰福音15章，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那我之前已经提过，我们如何可以当枝子呢？上帝一定要接枝我们，这个是罗马书所提到的这个接枝啊。那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做，在同样这个约翰福音15章，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所以上帝就把耶稣就把我们栽植到这个耶稣这个葡萄树里面。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本来心是邪恶的。从心里面出来的也都是邪恶的，本来就是坏树，我们本来的情况都是这样子，我们也没有办法解决这种问题，解决我们这个问题，但是上帝能，并且上帝三位一体，上帝父子圣灵就可以说合作，为了拯救我们，父差遣子，父跟子差遣圣灵，圣灵使我们相信，圣灵借着用上帝的道来重生我们，使我们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就把我们栽植接枝到葡萄树里面。好，这个就是简单看1到20节法利赛人的问题，其实每一个人的问题，我们的心但是我已经也延伸就分享到福音。现在我们要看接下一段我觉得这个接下一段可能是这整章是 的, 的, 最独特的也是最最奇妙的一段。现在我就念21-28节。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所以耶稣在这时候离开了以色列人的地方，加利利，他到了这个推罗西顿的境内去，那边都是外邦人，然后在这里就有这个迦南的妇人，不是以色列人，来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因为他是被鬼附的。那有意思的是，这个迦南妇女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很有意思，因为他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说耶稣就是以色列人大卫的子孙。他不是，但是他明明知道耶稣是以色列人，所以他有点是说：“我知道你是以色列人，也是大卫的子孙，但是我外邦人还是要你帮助我。”之后会更奇妙。那耶稣就不理他，然后门徒就说：“请打发他走吧。”他们的意思是说赶快医治他，让他走，一定是这个意思。门徒要耶稣医治他，因为耶稣就是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所以不适合我医治他。所以门徒要他走，但是他们也要耶稣医治他。那25节，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所以他再一次的求耶稣。那耶稣很有意思，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所以这是第二次耶稣说不适合我帮助你，因为我是到以色列家，我奉差遣主要是到以色列的家，之后一定会到世界 万国。他耶稣升天的时候很清楚告诉门徒，你们要到世界各地方去，但是这时候耶稣说不适合，时间还没有到。但是呢，虽然他甚至叫他是一只狗，但是狗就是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那这个妇人觉得没错，他说：“主啊，不错，我同意了。”很有意思，他说我同意了，是不好，是不应该的，拿这个儿女以色列人的饼丢给我这个外邦人的狗吃。我也是一个妇女，更何况一个妇女不仅是一个外邦人，也是一个妇女。有点像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耶稣遇到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你跟他沟通什么？门徒觉得奇怪。那所以这个迦南的妇人说没错，你不应该的，但是呢，虽然我只是一个狗，他承认他只是狗而已，但是狗也会从主人的桌子上就可以吃掉下来的碎渣。我只是一只狗，但是这个碎渣就已经够了。我知道你是以色列人的上帝，你是大卫的子孙，我知道你是奉差遣来到以色列人家，我知道不适合你给我饼吃，但是虽然都不适合，但是当你给儿女的饼的时候，还有从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这对我来说，这对我这只狗来说是够了。因为我知道你的恩典是非常丰富，你给予非常丰富的一定有的，剩下给我，这样就够了。哇，这个是很特别。那我们就特别看到他的态度跟法利赛人，刚才我们看到法利赛人的态度完全不同，好多方面是不同的。首先，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来见耶稣，他们认为他们在耶稣之上可以论断他，找他的麻烦。 那这个妇女呢，她来求耶稣，她说我只是一只狗而已，没有关系，你可不可以帮助我这只狗？哇，这个完全不同。另外一个就是简单的，这个法利赛人是骄傲的，妇女是非常卑微的，来到耶稣那边。那有以色列的领袖，以色列人的宗教领导人最高的位置，可以这么说。但是相反的是一个外邦的妇女最低的位置。然后很关键的就是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根本拒绝相信耶稣。那这个迦南妇女呢，她相信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她也相信耶稣的恩典是非常丰富。哇，那她的信心也是很坚强，虽然耶稣好像拒绝她，但是她还是抓住，她知道她是丰满，就是就很丰富的恩典在她里头。那最后我要讲的就是宗教领导人完全拒绝上帝的道，很多方面他们拒绝，他们的教导是他们自己的传统而不是上帝的诫命，他们讲他们自己的，他们拒绝上帝的道。但是妇女呢，她完全接受上帝的道，耶稣甚至上帝的道说你是一只狗，她也接受了。其实这个是很关键，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狗，无论是犹太人、以色列人或者外邦人，我们都是狗，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不算什么，我们的心是这么邪恶的。那这个妇女了解，她承认，她说没错，我就是一只狗。可以说我们都是彻底的罪人，没错，但是耶稣特地来为彻底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特地来就是为了狗吃，为了他在他的丰富的恩典里面就是完全拯救我们，给我们永生。这个妇女她大概本来就是了解耶稣是谁，她就相信，很坚定的信心，也是上帝的恩赐。其实这个也是你可以说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对待这个妇女，很难了解，但是当然耶稣什么都知道，他也知道这个妇女怎么样其实上帝常常也就是说会操练我们的信心挑战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信心更坚强。如果耶稣没有这样挑战他，这个妇女没有办法表达这么坚定的信心，对他也是好，但是对门徒也是好，对他好，对门徒也是好，因为门徒刚刚表达的不是很好前一章彼得就信心很小，对不对？他信心很软弱就沉下去，接下他们不了解耶稣的比喻，这么简单的一个比喻，耶稣说你们还不明白呢。但是这个迦南妇女她很明白，就也是大概让这个门徒知道，哇，我们 还缺少，就是非常缺少，这个迦南妇女这样子，那我们也只是狗而已。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承认我们只是狗。好，最后一段就是29到39节，我现在就念。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他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上帝。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许多人吃饱呢？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七个还有几条小鱼。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拿着这七个饼和几条鱼，注谢了，拨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七个筐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4000。耶稣叫众人散去，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好，所以我们这边就看到耶稣的丰富， 刚才我就说啊，这个妇女了解耶稣是丰富的恩典，连狗也可以吃这个 桌上、掉下的碎枝。那现在我们就继续看到，哇，耶稣的恩典是很丰富的，他医治这些病人，并且现在重新就再一次的给这么多人吃饱，从这个七个饼然后几条小鱼。我觉得有意思的也是说，门徒这边也还是表现的没有那么好。他就是上一章在十四章，耶稣已经给那么多人吃饱，5000个男人，然后还有妇女孩子。现在同样的情况，然后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好像他们已经忘记了耶稣有办法。反正即使我们信心软弱，上帝还是他的恩典还是很丰富。所以无论是是这个迦南妇女好，或者门徒好，或者这些众人，上帝的恩典是很丰富。那或许我们这边也可以说，这些众人是比较像法利赛人，或者比较像妇女，哪一个？那我想就是比较像妇女，他们有需要，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耶稣就求耶稣帮助他们，拯救他们，那耶稣就这么做。法利赛人呢，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认为他们比耶稣厉害，他可以救自己，他不需要耶稣拯救他们啊，他们可以靠他们的行为，靠他们的善行，靠他们的甚至可以说积功德在上帝的面前啊。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受造之物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只能说求主怜悯我这个罪人。那这个后面的人也就是这么做，并且后面的人大概至少一些甚至大部分是外邦人，特别我们看到31节就说他们就荣耀归给以色列的上帝，表示说他们可能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才把耶稣叫做以色列的上帝。所以无论是犹太人或者外邦人，像这个迦南妇女，上帝的恩典是很丰富，连小狗都可以吃到桌子上掉下的碎枝。所以这章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主要的对比，我觉得是很特别。我们看到这些宗教领导人，他们是蛮骄傲的，是论断耶稣的，并且他们教导错误的，就是叫人注重这个外表的行为，是用他们的传统代替上帝的道。那另外有这个迦南妇女，包括这些众人，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知道他们不行，甚至如果包括其他的我们看的经文，他们承认他们的心是邪恶的，当然他们没有这样的承认，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有缺乏。我们每一个人本来就心就是邪恶的，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只是小狗，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可以随时记住这个，相信这个，我们是狗而已，我们是没有什么可夸的，在上帝的面前，这个是好的。上帝的律法可以不断的定我们的罪，让我们了解我们是这样子的罪人，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了解上帝的恩典是非常丰富的，连这个从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枝是够我们用的，给我们永生的。那所有的人了解他们不行，来到上帝面前说求主怜悯我这个罪人，上帝当然怜悯他们。其实上帝当然怜悯所有的人，但是我们骄傲的罪人常常认为我们不怎么需要，我是好啊，我是有好的行为，我是做这个，我是做那个，我是教会很长的时间，我信主很久，我是教会是领袖或者怎么样，很可怕。我们要了解，无论我们认为我们怎么样，我们还是罪人，需要律法定我们的罪，更需要福音不断的赦免我们的罪，安慰我们，从上帝丰富的恩典来眷顾我们。上帝就是这样很丰富恩典的一位上帝，感谢主的怜悯，阿们。